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4集，诏书一。 你哪只眼睛看见了，我就把你哪只眼睛挖出来。 明目张胆的威胁，也不顾卢正淳和永乐帝在场，他就敢说出这般大逆不道的话。卢正淳气得几乎仰倒。谢景行的意思是，分明就是当着他的面让叶红光改口，世上怎么会有这般混账的人。 现在你再来告诉我。 谢景行把玩着手里的金元宝，漫不经心道， 你看见了什么？ 叶红光何尝见过这种阵势，大约也没有想过竟然有敢当着皇帝的面不讲理的人。他紧张之下求助般的看向叶梅，因着这场上众人里与他关系最亲切的也只有叶梅了。不过令叶红光失望的是，叶梅并没有帮助他，而是低着头避开叶红光的目光，这样一来叶红光就更加无措了。永乐帝和显德皇后谁都没有开口说话。本来卢正淳气焰嚣张令人恼火，偏偏谢景行也不是个吃亏的性子，这二人对上，横看竖看都是卢正淳吃亏，他们二人便也不会开口的。卢正淳虽然也对谢景行恼火，却是轻易不敢动作。永乐帝尚且顾忌着皇帝的身份，况且如今还未到撕破脸的时候，谢景行却不同。当初谢景行回到陇业的时候，也有朝臣在金銮殿上就指出对谢景行的怀疑，这一位当时可都是笑眯眯的应了，隔后没多久那些朝臣又有一个好下场吗？谢景行此人心狠手辣，又睚眦必报，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明着和他撕破脸皮的。叶红光诺诺的不肯说话，沈妙这时候反倒是平静下来，他走上前与谢景行恰好并肩，看着那轮椅上的少年道，你果真是看见了，是我推静妃下去的。叶红光抬起头来看着他，沈妙到底是个女人，叶红光没有那么怕她，虽然神情还有些不自然，胆子却大了很多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坚定地点了点头，好，那你来告诉我，你当时在什么地方？叶红光一愣，你在台阶上面，还是台阶下面？沈妙循循善诱，他放缓了语气，仿佛温和的姐姐一般。叶红光却因为他的这个问题而突然紧张地缩了缩脖子。埋头跪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叶梅，身子也是微微一颤。沈妙没有给他思索的机会，步步紧逼问道，想起来了吗？上面还是下面？ 下面。 沈妙轻轻笑起来，卢振春和卢夫人怒不可遏地看着他，似乎恼火他在眼下这种场合还能笑出来。显得皇后却是眸光微微放松了，永乐帝盯着沈妙，谢景行抱胸似笑非笑地看着叶红光。那可真是奇怪啊，那台阶很长很陡，正因为如此静妃才会摔得如此之重，那么长而陡的台阶，你在下面如何看得清站在上头的是我呢？只怕是连静妃的影子都看不到的。叶红光一下子呆住，他年纪不大，又常年不出府门，今日见个永乐帝已经是紧张得不行，这会儿被沈妙这么一说，神色就慌了。叶梅慢慢地握起双拳， 叶少爷，你再想想，莫不是记差了？究竟是在上面还是下面？ 上面，我记差了，是在上面的。 叶红光连忙肯定般的再重复了一遍。地上的叶梅忽而耸拉下肩膀，似乎有些泄气一般。沈妙仍然笑着，只是眸光却转而锋利。他道：好。叶少爷腿脚不便，那么长的台阶，想来是自己上不去的，应当有人抱着你上去，或者是抱着你的轮椅上去。你身边也应当有自己的仆人才是。怎么说看见我推人的只有你，却没有你的仆人呢？屋中霎时间安静下来，叶红光的额上冒出大滴大滴的汗水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，像是被戳破谎言的心虚。永乐帝冷冷道： 你可知欺君是何罪名？ 欺君之罪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也是叶红光经不得下，要知道沈妙这话若是机灵，也是可以找出其他借口的。譬如仆人去拿东西，暂且放他一个人在，或者是其他，总归一般人都不会乖乖认罪，都要据理力争一番。不过叶红光这般轻易就承认了自己的谎言，显然他从前不常做这事儿，都不甚熟练。若是换了叶梅这样的老手，睁起眼睛说瞎话，那就轻松多了。谢景行唇角一翘： 皇兄，官眷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，直接扔给刑部算了，或许游街。 他懒洋洋地继续说道： 不然随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瑞卿王府的人，我还过不过日子了？ 谢景行这分明就是公报私仇了，不过他本来就不是什么良善之辈，对叶家又素来没有好感，说起这些的时候真是没有一丝犹豫，只是让叶梅白了脸，让卢正淳的脸色也难看得很。杀鸡给猴看，谁是鸡谁是猴，一目了然。显得皇后开口道： 叶红光，你竟敢在宫里说谎，还妄图污蔑亲王妃。 他疾言厉色，叶红光险些要吓哭了出来。可是叶梅不理他，他在这宫里又没有旁的熟悉的人，无助得很。叶家少爷年纪小，一时间看差了也情有可原。想来当时看到静妃出事，一时心急，急于捉到凶手，误会了什么也有可能的。沈妙为叶红光开脱，众人全是惊奇他这样的举动。叶红光可是污蔑了沈妙，沈妙这人虽然说不上狠毒，可是对于害他之人也是绝不留情的。看当初沈家二房三房乃至明其皇室，他何曾手软过？因此此刻对于叶红光的网开一面倒是让人疑惑。谢景行也蹙起眉，沈妙微微弯身，视线与叶红光齐平，他温声道：或者你是听旁人说了什么，所以误会于我？有人教你这样说的吗？叶红光身子猛地一震，沈妙与他离得近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叶红光眼中一闪而过的慌乱。叶红光实在是太不会说谎了，他虽然无甚表现，可是几乎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是在说谎了。谢景行眉眼一立，叶红光却复又抬起头来看着沈妙坚定道： 没有人教我。 没有人教，却也不再坚持说沈妙是凶手了。我知道了。显得皇后皱了皱眉，想了想又道： 静妃一事会交由刑部审理。叶红光，你既然说了谎，便当不得真，当务之急是将宫里彻查有无此刺客，还有静妃的尸身需收敛。 最后才看向卢家夫妇说道： 卢将军还有什么话说？ 这话到最后语气却已经带了嘲讽。卢正淳看了显德皇后一眼，心中憋了一口气。当初永乐帝宠爱静妃，他们就盼着静妃取代显德皇后的位置。可是显德皇后平日里做事都让人抓不到一点把柄，这么多年竟也没有成功。卢靖给永乐帝吹了无数次枕边风，最后都没有让永乐帝起了废后的心思。好不容易卢靖怀上了龙种，又是在这个微妙的时候，以为可以扳回一局。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其实卢正淳自己也知道卢靖已经死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可他就是不甘心，希望能让永乐帝补偿他一些什么。今日这么胡搅蛮缠，固然是心中恼火，可是却并非是因为女儿惨死而痛心，不过是在惋惜这个龙种孙子而已。谢景行突然出现，卢正淳却必须收起自己的横气，论起狠辣，这位睿亲王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甚至更为阴狠。晓得今日再如何都没有收获了，卢正淳心不甘情不愿地道了一声：“ 臣遵旨。” 一边的永乐帝却是眸中闪过一道杀意。卢家夫妇离开了，从进宫到离宫，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死去的静妃一眼，仿佛并不是自己的女儿。等他们离开后，永乐帝说道：“ 你们也回去吧。” 显德皇后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永乐帝，这叶梅和叶红光，一个当时与静妃待在一起，虽说有小助理的才人作证，可也并非能够全部洗刷掉疑点。另一个干脆红口白牙的污蔑沈妙，这二人便不是凶手，也定然是不能饶过的。可是永乐帝却是不打算追究的模样。显德皇后心中疑惑，却见永乐帝的身子几不可见的微微晃动了一下，心中一惊，倒也顾不得别的，当即就说道：“ 不错，现在就回去吧。” 谢景行眉头一皱，却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谢恩的叶梅与推着叶红光的小厮，慢慢站起来，忙不迭地退了出去。他道：“ 既然没事了，臣弟也就先退下了。” 谢景行在永乐帝面前倒是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，显然他对永乐帝这样的处置并不怎么愉悦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